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91面，391面，我们还是从第一行念起啊。舍尘之理观，能发究竟之模式，以五蕴生死迷暗之法为禁锢。天台家的舍尘观法，我们简略的介绍出来了。诸位听了之后，就知道修学的艰难。真正有这个条件修学这个法门啊，这是在论文里面说得很清楚，上中下根。上中根只要修第一种观不思议境，他就成功了啊，就能开悟，就能够证得圆教初住菩萨的果位啊。不修净土他都生华藏世界啊，超越十法界了。下根人十尘都十条都修完了，也能证果啊，也能入初住菩萨的地位。你就知道上中下根我们都不配啊。我们十条都修过了，有没有入境界？没有啊，还是凡夫一个，还是烦恼重重，依旧是妄念纷飞。现在人所谓心浮气躁，但是这个舍门啊，舍尘呢，我们看了之后，对我们有相当的启示。这个其实呢，认识自己，不敢再功高过慢了，知道跟人家相比差得太远了啊。这回过头来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你看舍尘模式能发究竟模式，这究竟模式昨天跟诸位提了，大乘经上讲的啊，一切凡夫四种魔我修过了啊，无因魔、烦恼魔、死魔再就是欲界第六天的天魔通常我们不加第六天就讲天魔，天魔就是指的欲界第六层天这是四种。 另外五种呢，就是大乘里面讲的五蕴，界定会解脱解脱之间，也叫五分法身，迷了都变成魔。啊，怎么迷呢？你在这里生欢喜心了，你执着它了。啊，所谓的妨碍。啊，你没有能真正体会到世尊告诉你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上应舍不是把法舍掉，把法爱舍掉。对于佛法执着这个念头舍掉，是这个意思。那法还是管用，只要不生执着就没事，它真有用。一执着啊，一贪爱那就坏了啊，把你的烦恼引起来了啊。我们平常最常见的就是持戒的人啊，他对于戒律很严格，一条一条吃得很认真，但是怎么样，瞧不起别人，不是别人没有持戒，我的戒比你好，起了功高我慢啊。要知道持戒的目的在哪里，是得定得清净心的，结果他持戒的目的他得的是相反的，得的是功高我慢啊，得的是烦恼，这就叫魔了啊，持戒变成魔了，魔事了。我们遇到的就很多啊，啊，不要说我们凡夫啊，连律宗的祖师啊，这是佛门的掌故，知道的人很多。道宣律师，唐朝时候，终南山的道宣啊，律宗，中国律宗开山祖师，戒律精严啊，感动到什么程度呢？每他一日中一时啊，每一天中午天人供养啊，感动天人送供养给他，他真的叫不吃人间烟火啊，每一天到中午天人送供养来啊。有一天窥基大师啊，大慈恩寺的法相宗的祖师，经过终南山去看看道宣律师啊，去拜访他啊。道宣律师听说他来了，哎，听说慈恩啊，就是窥基大师对戒律不太重视，很随便啊，所以他就瞧不起他。虽然他有学问啊，讲经讲得好，玄奘大师的学生啊，就想让他来看看。哎，你看看中午天人送供养给我啊，这有意思，当面炫耀啊。啊，你虽然学得不错，你不持戒啊。啊，结果那一天中午啊，天人没来送供养，他很失望啊。啊，下午窥基大师离开了，到第二天中午啊，天人又来供养了。道宣律师问他，昨天你为什么没来？他说，昨天大乘菩萨在此地，满山的护法神，我进不来。道宣法师一听，马上就忏悔呀，啊，流泪流汗了，自己错了，轻慢别人。 啊，祖师尚且还有这种习气，现在人那不用不着说了，一点小小的成就就功高我们啊，就觉得别人不如我，这个念头错了。这个什么，你学佛就学成魔死了啊！名闻利养决定不能招染，一着就坏了，你就堕落了。现在没人教你，没有人提醒你啊，所以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每一天晚课都要反省，我今天一天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啊？错误的地方马上把它改过来，这叫真忏悔啊，知错忏悔不改，那个没用处啊，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知过就改啊，天天改过，天天自新，就是天天有进步啊，特别要当心魔事心无邪念时，圣境现前，光明发现呐、啊！这是赞叹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清净平等处，阿弥陀佛的心愿一切众生皆成佛，这世出世间第一大好人，第一等善人，我们知道了应当发心去亲近他，弥陀果德无量清净，是无比国永绝佛事摩斯啊，西方极乐世界找不到摩斯，也就是找不到障碍啊，一切障碍永远断绝了再看下面这段，一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啊，这就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气候正常，没有变异啊，四时春夏秋冬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球啊，春夏秋冬变化很大了。啊，寒暑，冬天大冷，夏天大热。啊，渔民是阴雨的天气，潮湿的天气，这个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啊，别国十七种功德庄严成就中，慈贤第三种。庄严性功德成就啊，这个十七种功德庄严我们前面学过了论注言，性是本意，言辞净土随顺发现，不乖法本啊，这是十七种成就里面的信功德成就啊，这个信是自信 本意的本性。西方极乐世界依报正报都是法性变的，所以法性是本，身是法性身，土是法性土啊，所以都是常住啊，不变啊。啊，随顺法性，不坏法本。又也，性是必然矣，不改矣。必然就是自然的，它不是造作的。啊，不改就是永恒常住的，如海一位，众流入者必为一位。海位不随彼改也啊，大海海水是咸的，陆地上无论是江河啊，水流到海中全变成咸味，海水绝对不会随着江河而变成淡味，用这个来比喻性啊，性是永恒不变啊，今得讲现在，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天，没有事实等义天时地利啊。那于地呢，则无江海山谷之象。西方极乐世界宽广平正，黄金色地，啊，黄金我们会有个概念，但是西方极乐世界黄金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这个黄金跟人家的黄金这个是一点相似的样子。啊，那个黄金真美呀。啊，黄金可以做衣服穿，啊，柔软，很薄，啊，就像绫罗绸缎一样，它是真金的，啊，这在现在高科技之下的时候，黄金也能变成很薄的一层纱一样，有办法制作的这个。可是金的颜色、金的质料比不上人家，这什么原因？它是自性里面现出来的黄金，七宝，无量众宝，我们这个世间也有，但是我们这个世间变质了，这个诸位一定要记住，境随心转，我们的人心变坏了，所以这些无量的珍宝也都变质了啊，质变了，色也变了，跟本来的样子差别太大了。如果我们的心清净 啊，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黄金七宝，哎，它也慢慢变了，变得跟极乐世界一样。记住啊，相随心转啊，正因为相随心转，这个山河大地我们意念能够改变它啊，我们以善念以爱心啊来照顾来关怀，山河大地很多这些灾变都化解掉了啊，这个世间人讲爱，佛法虽然不讲爱，比爱还要真还要切，那真爱啊，但是不用这个名词，用什么？慈悲。慈悲是永恒不变的爱心啊，世间的爱是虚情假意，它会变的。那今天爱你，明天不爱你了。啊，它是无常的。啊，慈悲这个爱是真常，它是真的爱你，永恒的爱你。啊，你就是变了心。啊，甚至于侮辱他、陷害他，他还是爱你，那叫做慈悲啊！啊，为什么？他从自信流出来，自信不会改变的，自信是永恒的。啊，人现在这种七情五欲，爱是七情之一，阿赖耶里头变出来的。啊，阿赖耶是无常的。啊，是靠不住的。啊，我们学佛，佛菩萨、祖师大德常常就告诉我们：啊，人如波罗蜜，怎么修法呢？人家喜欢你、爱你，你可别当真，会变。啊，人家侮辱你、陷害你，你也别当真，会变。他那个恶的念头会变成好念头，那个好的念头会变成坏念头，无常啊！啊，所以通通不要认真啊，用平常心对待啊，那就好了。啊，平常心，平等心，长远心，啊，不改变的这个心，对待一切人事物。这是佛弟子啊，于人如楞住云，诸往生者无不净色，无不净心，毕竟皆得清净平等无为法身。这是讲极乐世界的大众，这大众从哪来的？全是十方世界移民到那边去的啊。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没土著，通通都是移民过去的啊，每一个移民都要通过阿弥陀佛的审查啊，阿弥陀佛要不同意你就不能往生。审查的条件，绝对的条件只有一个，叫心净则佛土净。我们修行，我们修行念佛了，念佛要把清净心念出来，就决定得生。啊，我也常说，清净心现前， 生凡圣同居土，平等心现前生方便有余土。啊，觉悟学就大彻大悟的心现前呢，生十报庄严土，清净平等觉。啊，从事上讲，心愿心，善根福德因缘，这从事上讲。啊，实在是，再跟你细说，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净宗缘起提出五个科目，那是标准的。啊，净业三福是修学净宗最高指导原则，一定要遵守。你不遵守这个原则，你不能往生。啊，我讲得很清楚，三世诸佛净业正因，你说多重要？啊，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这第一条是，第一条是人天善。你人天善都没有，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第二条是二乘善，就声闻缘觉，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二乘善。三方便有余土啊，人天善，三凡圣同居土啊，第三条是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经行者，这种人是生十宝庄严土。经文上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能够做到多少心里有数啊，知次第啊，晓得我是什么样身份，我生到西方极乐是在哪个等级，清清楚楚。那不会有增上慢，不会生起功高我慢嫉妒，不会生这种心。啊，永远住在清净，对，至少都是住在清净，清净心，啊，平等心，啊，无为发生，那就是生十宝土。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凡圣同居土啊，也是清净平等无为法身啊，这不是你功夫修成的，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啊，得阿弥陀佛保佑的，阿弥陀佛跟功德恩德了，超过父母啊，我们父母没办法这样对待我们了，弥陀能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不往生，我们就对不起阿弥陀佛。此正显呢，心地平等，法海一味之密意也，是为庄严性功德成就。这个里面讲了天，讲了地，讲了人啊，我们中国俗话所讲的天时地利人和啊，你看在这一句经文里都透出了信息啊。下面又说，佛大小江海 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啊，这些现象在极乐世界看不到。啊，大河小江，大海，啊，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处处都有七宝池，七宝池很大，真的像大海一样。啊，没有丘陵坑坎，也没有荆棘沙砾，也没有铁围山，也没有须弥山。啊，极乐世界地平整，啊，平坦啊，啊，一望无际，啊，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人心平等清净，所以大地就平等清净了。啊，我们现在有山高低不平，就是你心不平啊，是这么回事情啊。真正对这个道理懂得一些，我们选择居处啊，特别是选择一个修行地方啊，古人常讲看看风水，看看地理，是有必要。啊，但是古人建道场多半都是在高山丛林里面找一块平地，在那里建道场，环境幽静，行人不道，啊，没有人会愿意去的。这个地方清静，好修行。啊，我们今天住在图文巴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很特别，它在山上，但是山上有这样一块平整的地，很不容易。啊，山上的平原起伏不大，啊，在一般讲呢，这是修行人建道场的一个好地方。很理想的地方啊，起伏不大，就是人心起伏不大，这个地方人爱好和平啊。换一句话说，在这个地方修行啊，障碍啊，障难就不多啊。可是我们要懂得一桩事情，那就是共业啊，至少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图文巴这个地区的共业不大，差别不大啊。大家在一块相处，这个十万人在一块相处都能够和睦，都能够互相照顾，互相关怀啊，互助合作，这就非常好的城市啊。学院在此地，学院同学的时候就有义务有使命把这个地区人民带好。 啊，怎么带法？我们做出榜样给大家看。啊，首先教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嘛，你看头一个叫离尽诸佛，我们在做了，做了十年了，有点效果，我们做的不够好啊，希望向后十年呢，我们做得更好。啊，每个星期六的温馨晚宴，学院里面的四种同修，无论在家出家，一定要学礼貌、见人、90度的问讯。啊，我们要这样做，你看一下，如果做十年的话，我相信通巴每个人见面都是90度九公里，这会震动全世界。这个世界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啊？啊，大家都想来看看，都想来参观。啊，带动这个地方的人潮，带动这个地方经济，好事情啊！啊，这个地方的人诚实，不欺骗人。你只要有这种印象给人家，啊，在全世界人家自然的宣传，这个城市就是世界第一模范城市、和谐城市，我们做得到啊！啊，我们这个十年基础垫下去了，哎，也很有礼貌，不够。啊，见个面15度鞠躬礼不行，要90度。啊，日本人行礼的时候90度鞠躬礼，你要晓得，他从中国学去的，那是中国的古礼。啊，日本人还能保持，那中国人早把他丢掉了。啊，这不是学日本人，人家问你，日本人学中国的。啊，那中国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中国现在学西方的了，你西方没有。啊，所以我们今天把中国东西找回来。啊，称赞如来。这个意思呢，引恶扬善。啊，改邪归正。从我们本身做起啊，对人有礼貌，对树木花草有礼貌，对一些小动物有礼貌，对山河大地有礼貌啊。我们希望今年这一年的时间把这一点做到啊，礼貌是头一堂课，这是外表的，这堂课没有了，其他的啊都不能够立足啊，所以要从这做起，对待任何一个人诚诚恳恳啊，希望把无常做到仁义礼智信，做人的根本呐。啊，明年呢，我们再做三皈五戒十善。啊，今年我们就把仁义礼智信这个五伦五常做出来。啊，五伦里头的父子有亲，把孝做出来。啊，看到别人年岁跟我父母差不多的，我们就要把他当作父母看待，啊，要进行到孝道，啊，看到小朋友像自己儿女一样的，也要把他看成自己儿女，要能够以慈心爱护他们， 啊，大家在一起要互相相让，不要争先。啊，长者先，幼者后。他年岁比我大，请他到前面来。那走路的时候，请他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啊，与一切人要讲信用，言而有信。啊，做事情认真负责。啊，我们学院同学能够带头，天天这样自己这么做。啊，我相信十年之后，整个土文化都会这样做法，不知不觉。把这个城市带向一个真正文明礼义之邦啊，那就是全世界的示范城市啊，我们要做，要认真去做啊，这么样好的一个环境，大乘佛法就会在这生根。我们学院成立的好像没有不太久，大概三四年。哎，我就听到有人告诉我，这是图文巴人居民说的，说将来图文巴可能是世界佛教的这个中心。哎，这他们讲的。啊，如果你们大家真能够向这个目标去做，做成功了，他们说的话很灵啊，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法不是宗教，佛法是教育。啊，与一切宗教和睦相处。佛法对宗教尊重，对宗教礼敬，没有冲突啊！啊，佛教人敬天、敬地、敬鬼神，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众生，佛告诉我，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是同一个自性啊，一切恭敬的那么极乐世界呢，是唯以自然七宝啊，黄金为地。无江海须弥等，续显性功的成就，再继续再显示啊，性功的成就。须弥以为妙高山，乃一小世界之中心，四宝所成，出大海中，出水336万里，外有九山八海，其外围名铁围山，须弥山顶中央为第十天所居，于33天分住四次，这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那我们要晓得，佛说法，它有两个原则：真谛、俗谛。佛以二谛而说法。啊，真谛呢？是佛清正的境界， 啊，俗谛是众生的境界。所以佛讲俗谛，我们很容易懂；佛讲真谛，我们就不懂。啊，不是我们的常识。所以小乘俗谛多，真谛少；大乘呢，真谛多，俗谛少。啊，一乘法里面，那几乎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真谛。啊，我们懂得佛说法的原则，佛无有定法可说。啊，你现前人的程度，他跟你讲太空的这个状况，那个现前是三千年前印度那个时代。啊，婆罗门教各种教里面讲的这些天道，讲的这些宇宙，啊，那佛随顺这个讲，大家都懂。如果随顺佛的真谛来讲，大家都不懂。那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啊，佛讲真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连六道轮、六道设法界，都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佛讲真的。啊，那个一切有为法，包括了六道设法界，都是有为法。啊，到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那是无为法。那么释迦牟尼佛如果是今天的讲法，须弥啊，妙高山在哪里呢？银河系的中心。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啊，单位世界是银河系，单位世界的中心通常都是黑洞，有非常大的引力啊，连光都被它吸收进去啊，巨大的引力啊，佛经上名词把它称作须弥啊，那今天就会这么解释了，给现在科学所印证完全相同啊！太阳系这个小世界啊，我们这个南瞻部洲就是地球，围绕在须弥山的边缘上旋转，围绕着它转。这真的一点不假了啊！极乐世界其实没有这个东西，那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好像不是一个星系，真的，这不是假的。极乐世界是另一个空间维次，跟我们空间维次不相同，另一个空间维次，高维次，它太高了啊，是我们世间人是无法想象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不是一个星系 啊，他有身相，那个身相在我们面前我们也看不见。啊，不同微间空色层次，比如好像你做梦。啊，你梦到玉皇大帝。哦，看到他那庄严，你梦中见到他了，别人跟你同过床铺睡觉没见着，没见到，你见到他没见到，这是不同空间为次吗？啊，定中能见到，啊，定禅定把空间为次突破了。无论哪个空间他都见到。啊，定功越深的见到的越普遍。啊，你看佛说八地菩萨看到宇宙的缘起，就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这是微观向内。向外呢能够看到变化界虚空界。大而无外啊，小而无内，这两句话是绝了。什么叫大了？没有边际，没有外，那就叫大。什么叫小？没内，那叫小。小而无内，啊，一毛一尘的微点，我们前面读过，里面有大千世界。微点里头有世界，多大呢？跟整个宇宙一样大。宇宙没缩小，微点没放大，大小不二。所以自性里头没有对立点啊，大小是对立，长短是对立，有无是对立，真假是对立，邪正是对立，全对立的。啊，自性里头找不到对立的，没有对立。啊，所以佛教我们，边界要放下，边线就是两边，就是对立的。不要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是错误的。啊，自性里头没有对立，自性现在向哪里会有对立的？啊，对立从哪来的呢？对立从妄想分别执着来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对立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一些话是佛经里的科学，是佛经里面的哲学。啊，那么这就讲欲界天，四王天是第一层，第十天是第二层，啊，第十天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佛经上也称为忉利天，啊，忉利天主。啊，它是第二层。啊，第十天王他住在中央。啊，四周都有八个天。四八三十二。加上当中我们通常叫三十三天。啊，三十三天不是三十三层。是同一个层次，同一层。就第二层，欲界第二层天，啊，它很像是人间一样，有政治组织，啊，中央是皇帝，旁边三十二个好像是诸侯，啊，当中好像中央政府，三十二好像省份，啊，它有组织的。啊，极乐世界没有啊。 啊，极乐世界是学校，阿弥陀佛办的学校。住在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是众菩萨，没有其他身份的人。你看，四天王天居山半府，啊，就是山的半当中，啊，山的半腰。南瞻部洲等四大洲在海之四方，黄念老是个学科学的，我们看看他的解释啊，这个卦符里头都是念老用现代科学为我们解释，按太阳绕须弥，过去有人认为须弥山在地球上，显然误会。啊，这个误会的人，古人注经里面呢，这个误会就很大。啊，认为什么呢？喜马拉雅山就是须弥山。啊，我们中国在须弥山的东方，啊，东胜神州啊，啊，南方南瞻部洲，啊，中国是属于南瞻部洲，啊，那北方是北俱泸州。白居罗州是经常讲的寿命是1000岁啊，人很有福报。那喜马拉雅山北面就是西藏新疆，人没那么长寿，不相符合啊，这是我们把意思错会了啊。念老在此地给我们解释，须弥乃交太阳更大之天体，银河系。那须弥就是银河的中心呢。啊，明年银河中心跟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啊，这种机会大概要5万年才遇到一次。明年我们碰到了，南瞻部洲就是地球。至于所谓水者，指流体，实际上就是气流啊，啊，太空当中的气流，海是气流汇集之处，就是太空，啊。不是世间所说的海水啊，这个解释就很好了啊。那佛经上讲的大海是太空啊，太空不是真空，太空有气流。啊，这个气流就像海水一样，啊，弥漫在太空当中啊。啊，四天王天是在星系之当中。啊，像太阳系这种星系的当中，忉利天主呢是在银河的核心 必须突破空间为一次，你才能见到。啊，尤其佛在经上说得非常清楚。啊，那么一个佛的教区有多少个银河系，有多少个单位世界，十万亿个，你就晓得释迦牟尼佛这一尊佛他教学的范围多大。十万亿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娑婆世界，那么地球在这个大世界里面，这是个小岛啊，不大了。可是这个小岛很特殊，人民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佛菩萨常常汇集在这个地方，帮助这些众生破迷开悟，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一生能证得，究竟的佛果，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中国人俗话讲灵魂，有啊，灵魂不什么有啊。灵魂没有肉体，它活动的空间大啊，变法界虚空界都是它活动的场所，速度大，比光速，比电磁波的速度大多了。极乐世界不在这个十万亿个银河系之内，啊，可是灵魂一刹那就能到达，啊，用电用光的速度达不到。啊，这个科学家很清楚啊，光的速度一秒钟30万公里，太阳到此地都要8分钟，这非常近的距离。晚上我们看看星星啊，有很多星星距离我们几百个光年，光的速度是要走好几百年。啊，我们能肉眼能见到的星星只能够见到6等星，越远光就越小。啊，在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10几等星，那眼界就打开了。啊，但是要跟灵魂相比差太远。啊，灵魂是自己迷了，这不灵了，叫迷魂。啊，孔老夫子说的。啊，《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到处投胎啊，游魂为变， 精气为物，物质是什么？我们讲动物是什么，物质是什么？《易经》上这两句话讲得好啊，跟《大乘经》里面讲的相应的。我们知道《易经》的出现，佛法没传到中国来。古人对宇宙生命的了解，跟佛经上讲的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至少也像婆罗门教啊，13000年了，值得尊重。值得宝贵，应该要学习。几千年来都是遵循这个道统，造成中华大地几千年的长治久安。治极治理的成绩都记载在历史上，不是假的。如果把传统东西丢掉了，自己再想一套新的方法，那就得遭难了。古人有句谚语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中国文化不但是中国之宝，它是全世界之宝。是中国人的希望，也是全世界人的希望。我们要认识，要爱护，要认真的学习，把它发扬光大。发扬光大能够救全世界，帮助世界社会恢复安定和平，帮助这个地球化解灾难。这一桩事情连外国人都知道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先前普遍受到外国人的尊重。我们再向下看，自然七宝。慧疏曰：娑婆秽土，这讲我们世界杂业所感。这个句子用得好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居民真的是杂业所感呐，故意泥土瓦砾为地基，这境随心转吗？杂业里面都是秽业，都是恶业。现在泥土瓦砾的时候，里面都含着有毒素，严重染污，所以现在人活得可怜。古时候这个瓦砾，泥土瓦砾里头不含毒素啊，含的有矿物质啊， 从这个里面提炼的时候，能够提炼很多矿物啊，金银铜铁锡这些东西啊，化学元素啊，啊，现在都是毒素啊，为什么呢？三毒，七情五欲所感。那古时候呢，伦理道德所感不一样山河大地天时地利都是随着人心在变啊，人心清净就变净土，人心染污就变秽土，人心善良就变善土，人心不善就变恶土。佛说得好，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这一句话被量子学家证明了。啊，所有物质现象确实是意念所造成的。就是念头。物质随着我们念头在产生变化。啊，念善它就变善，念恶它就变恶。所以教育重要啊，事出事法里头没有比教育更重要的。啊，今天世界变成错，错在哪里啊？大家都知道错了，错在哪里不知道，错在教育教错了。几个人能救得到？很少数，不是没有，有。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什么原因？中国人懂得教育。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古文化。啊，全世界四个文明古国，现在只有中国存在，其他三个都灭亡了。啊，中国文化为什么能够存在？因为它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族群，各种不同的文化，它的适应性太广了。它跟任何文化没有冲突。啊，它是和平的。啊，中国人所讲的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啊，你看看这八个字啊，任何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这八个字跟他们有没有冲突？啊，违背了伦理道德，四维八德，天下就乱了，人民就苦了。 啊，中国几千年教育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这四库：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这么简单了。教了一万几千年了，没出过错，是差子啊，违背就出乱子啊，遵循绝对不会出乱子。200年前，前清慈禧太后执政疏忽了，啊，对古圣先贤这些东西啊，尊重的心不是没有，比从前差了，淡薄了，啊，所以那个时候讲的人还很多，真正照做的人就少了。啊，清朝亡国到了民国，讲的人也没有了。啊，当时这些读书人从上吸取。啊，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什么都是学外国人的，把自己东西丢了。啊，日本还保存一点，但是最近这50年，日本贬值变得太过分了，啊，几乎把中国传统文化也丢失了。灾难现前了，没人再教你了，现在怎么办？大乘佛法也变成中国传统文化了，在中国的2000年，跟中国传统文化融成一体，不能分割。啊，而且变成中华文化的精髓。啊，大乘里头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里头有大乘，再看极乐世界，彼土专以无漏净心所现，故以切薄为体。不是泥土瓦砾，是切薄啊。其是表法，不是什么事，代表圆满，无量无边的真薄为体。啊，为什么呢？它是以无漏心，无漏心是自信，是真心。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断了，就叫无漏。啊，那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清净平等觉， 是清净平等觉心所现的，所以一切物质都自然变成珍宝，是布施持戒所摄取故。布施是这个持戒是代表六波罗蜜，在华严经里面是代表十波罗蜜。人人都修成圆满的十波罗蜜，心不造作，故云自然。啊，这是无漏清净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圆满的十波罗蜜所变现的净土啊。心不造作就是自然的，没有造作的人，没有造作的念头啊，真是性德圆满，自然流露啊。文中性不造作，故云自然，于论著解性功德成就曰：性是必然矣。这个宗旨相同，该性德自然，自信本自具足万德，自然能生万法，六祖坛经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是心得自然。那又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还原观上给我们讲出生无尽都是自然的意思啊，这个里头没有造作的迹象，一切都是自然圆满成就的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达到究竟圆满，一真庄严自然现前。那没有起心动念的，起心动念是反复啊，清净心中不生一念，那是真心。真心流露出来的就是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是真实啊，自然是真实啊，我们造作的不是真实，是无常的啊。该性德自然，非可造作，是自然。修德有功，性德自显，必然如是，是自然。这就是大经上常说的境随心转啊，外面的环境是随心转，由此可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是带药往生的， 带着浓厚的烦恼习气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带这个东西往生的。带这个东西，为什么你还能往生？你自信里头要没有真实功德，去不了。真实功德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的。阿赖耶里头那个仓库里头有这些种子啊，啊，所以有种子怎么样？现在一时糊涂又迷了啊，到临命终时还算不错，运气好，有善友提醒你，劝你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哎，你当时就相信了，就真干了，哎，就真往生了。是这么个道理。如果你阿赖耶识里头没有过去世所修的这些善根福德因缘，临命终时什么人劝你，你不相信啊，你不会理他。是这么个道理。啊，一生都固执自己的成见，以为自己是对的。啊，临终的时候还能接受别人劝告。啊，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这个不可思议啊。其实有原因。啊，过去生中无量劫前呢曾经修过净土。啊，这就是啊难行之法。啊，这就是为什么啊一生没有接触佛法，临终的时候遇到善友他也能往生。道理在此地，不是偶然的。七宝得加个解释，注意啊，五种译本里面，皆与经论稍有差异。啊，翻译的人。啊，翻的有不一样。本经指金银琉璃水晶啊，此地讲的啊，这个琥珀美玉玛瑙啊，以这个为七宝啊，琉璃就是翡翠啊，绿色的玉，透明的啊，以这个为七宝啊，这个里面有注啊，美玉水晶呢都有出处。阿弥陀经呢，它是以金银琉璃玻璃，琉璃就是翡翠。玻璃就是水晶，古时候没有玻璃啊，称水晶为玻璃啊，赤珠玛瑙为七宝。制度论月呢，金银毗琉璃玻璃，这就是玻璃啊，赤珠玛瑙，赤珍珠，跟弥陀经上讲的差不多。般若经上呢，这个七宝呢，包括琥珀，啊，位移也有琥珀。总之，极乐众宝，微妙其理呀，信得，发而如是。啊，是自自然然的继承的。 那不是人为的。啊，元朝时节，了解世宝之名，以作比况而入。啊，极乐世界诸佛刹土里面的珍宝，比我们这个世界来说，殊胜太多太多。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呢？诸佛国度的居民呢，善良，他居住的地方，因为一切法是从心念所感的，一定好啊。我们这个世界居民确实杂念太多，恶念太多，那这没什么恶念，自私自利就是恶念，执着于我就是恶念。啊，那么这一桩事情确实与教育就有很大的关系了。啊，如果从小教你，你明白了，你就不会有错误的思想，不会有错误的执着。啊，从小没受到好的教育。啊，这种圣贤伦理教育没受过，完全不知道。对理对事全都误会了。啊，想错了，看错了。这个不能怪自己啊！现在来讲呢，也不能怪父母。为什么呢？父母没受过这个教育，父母不知道啊！啊，不但父母不知道，在上一代祖父母也不知道，大概再上一代啊，像我这种年龄。高祖父他们知道，他们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他们知道啊，知道也没办法了，社会动乱了，哎，也都照顾不到了，所以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愈陷愈深。啊，到现前把这个社会秩序变成这么乱。把地球上的灾难变得这么多。啊，人为的灾难就非常可怕。啊，昨天我还看到一个网络上的消息。啊，日本的核辐射已经遍及北半球了。啊，好在这个分量还很稀少，不足以危害人的健康，但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息。你看，一座核能发电厂出了问题，就影响到全世界。如果再来一个大地震，同时要是几个核能发电厂出事，那麻烦大了。啊，一个星期之内，如果有20个核电厂发生问题， 全世界人都遭殃了啊！这是人为的灾难。那要是核子战争就更不得了了，我们就知道核子战争是整个人类的毁灭啊！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啊，大自然毁灭人数的几率是很小的啊，但是人为啊是真的。现在全世界核武国家储存的核子量，有人说至少可以把地球毁灭十次啊，乃至于一百次啊，让地球上所有一些生物都绝灭了，可以做得到啊，那么这样的科学技术，我们常说中国人很聪明，能不能做得出来？我们相信能，肯定能。佛菩萨聪明，肯定能，为什么不说？害人的东西啊，要把地球上人杀光啊，中国人不会做。中国人所受的教育，仁义的教育，道德的教育，仁者爱人，义者循礼，齐心动念，合情合理合法，怎么可以做出这么啊这样不善的事情？不可能啊！佛菩萨知道这些东西，提都不提，这经典从来没提过啊。人类可以毁灭全人类啊，所以只有这些东西发明出来之后，地球上的人类一半以上失去了安全感啊，还有少数人住在农村里头偏僻地方，对这个世界，我们讲他落后地方，他什么都不知道，哎，他心里还很安全啊。接触到世纪近代的文明呢，没有一个是有安全感的。这个人活在世间多么悲哀啊！古时候人生有乐趣，现在没有啊。现在人活在这个世间，忧虑、恐怖啊。心浮气躁还是小事啊？啊，听说灾难的预言，真的手足无所措，不知道怎么是好。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学佛，功夫真正得力。还算不错，那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啊，他有方向有目标，一点都不乱，这学佛功夫有力了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真的一点都不假啊。 这个机会要是错过了，那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劫你才能再碰到一次。机会真不容易啊。啊，李世民说的人真难度啊。他不相信啊，业障太重，迷惑太深了，佛菩萨都帮不上忙啊。最后怎么办？随他去吧。等到他什么时候清醒，什么时候再帮他忙。啊，迷惑的时候帮不上忙的。下面一句啊，解释黄金为地。啊，见小本经文。啊，弥陀经上说的黄金为地啊，在此地这个经上讲的自然七宝黄金为地，代表性德自然之黄金等七宝，或成为地这个也有根据，也不是随便说的。啊，魏康僧铠的翻译的《无量寿经》啊，有这么一段经文：七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珊瑚、湖泊、砗磲、玛瑙，合称为地。啊，又《观经》上说。啊，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琉璃地上以黄金闪，杂事见错以七宝界分机分明，夜夜宝中有五百色光，七光如花，又似星月，悬出虚空。啊，有这么一段经文。啊，今极乐国土。地无土石，唯是信德妙宝庄严。如往生论言，备注珍宝信，具足妙庄严。啊，珍宝信就是自信当中的珍宝，是故具足一切微妙庄严。此皆往生论中。庄严种种事功德成就，古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琉璃为地啊，可能就是七宝当中琉璃比例最大啊，琉璃是翡翠，绿色的，极乐世界也是绿色的大地，绿色的不是草，是琉璃，透明的啊，从地面上可以看到地底啊，黄金为地是什么呢？黄金是铺路的啊，它有大道，这个大道铺路是黄金，像我们现在这个泥土地上铺的路是柏油马路啊，用柏油铺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大地用黄金铺路啊，或者是路两旁边的装饰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之后把这个世间所有的珍宝 放下了。我在1977年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香港讲了演讲，我的发言很不错，九龙戒仙街谭旭法师的图书馆，那个面积大概只有我们这个摄影棚这么大啊，要坐100多人啊，讲堂挤得满满的啊，4个月座无虚席，人多的时候没有座位的时候啊，站着啊，门口都挤了很多人。香港有钱的人多啊，啊，这些珍宝啊，你不敢带，带在身上怕抢劫，啊，怎么办呢？银行有保险箱，放在保险箱里面，啊。有个同修那一天呢，啊，他要送我一只手表到银行去提款，买一只手表送给我，我接受了，带我去看银行地下保险柜，他有2盒珠宝啊，在我面前炫耀，啊，你看我有这么多珠宝，我看了叹了一口气啊，我说你只有这么一点呢、啊、他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是我嫌他太少了，你看银行保险柜那么大，他就有2个小盒子啊，两个小盒子，他就问我啊，你有啊，哎呀，我说我太多了，比你多的多的太多，你那个没法子跟我比。他在哪里啊？所有珠宝店的全是我的。这个话呆了，这怎么都是你的？你看看，你这个珠宝不敢拿回家，拿回家怕人偷，又不敢戴在手上，戴在手上怕人抢劫，啊，放在这个地方啊，每一个星期来看个1年眼，摸一下，这就是你的。我到哪一个珠宝店叫他拿来，拿来给我看看，我摸摸，不跟你不一样的事情吗？你怎么这么傻呢？我说你想想，世界上珠宝店是不是都是我的？啊，我摸了之后，好好的给我收藏住。你说我有说的有没有道理？什么东西是你的呀？这么一年，天天还提心吊胆。你看我那么多，一点也不提心吊胆，人就糊涂到这个所以然了，多可怜呐！啊，你念念无量寿经，念念往生论，啊，念念弥陀经，西方世界这些七宝都是大地到处都是啊，啊，黄金铺马路的。你这个黄金做个戒指之后，好像很了不起。人家是，你要是到极乐世界，你看到，你怎么把马路上这个啊，是个是啊，这些建筑材料做成装饰品戴在身上，还以为挺美的啊，岂不叫大笑话吗？啊，所以这些理事你都得参透，你就心安理得了。啊，我们把这个东西看作七宝，是什么？稀有金属，它太少了，就是宝啊。多了就不稀奇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太多了，你看看中国这个翡翠， 宝玉这多贵呀、啊，比黄金还贵呀、啊！哎，极乐世界地上的泥土，啊，黄金是当柏油用的，铺马路的。啊，你有这一点点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啊，很骄傲了，错了。让极乐世界人看的时候，你们可怜了、啊，真的叫可怜了、啊。啊，所以经上佛经上讲，可怜悯者，一点都不假。啊，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太多了，没人要，是贪心没有了，是太多了吧？啊，你居住的环境，宫殿楼阁，全是七宝造成的。那是建筑材料啊！《往生论》上讲的珍宝性，自信当中的珍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这慧能大师讲的啊，他现行的时候能生万法，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信德所生，信德所现啊。那在我们再说一句实话，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信德所生，也是信德所现，为什么跟极乐世界相差这么多？极乐世界里面的人居民只有真诚，没有虚妄，我们这个世界居民只有虚伪，没有真诚。他们用的是真心，我们用的是妄心。我们妄心把纯真的一真庄严变坏了啊！你看佛在经上说的多好，给一切万事万物心性是变，西方极乐世界只有心性，没有是变。为什么？他没有事，他已经转八十成四智了，没有事，事是妄心，所以他们是纯真无妄啊。所现的一真庄严，通通是心德，一丝毫变质都没有。我们现在变了，变质了。是好东西变坏了，怎么变坏了？心不善，染污恶作，把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啊！如果我们恢复清净平等觉啊，恢复十善，恢复六波罗蜜十这个普贤十大愿望，我们现在山河大地跟极乐世界没两样，通通是无量珍宝所成啊！我们的身个个也是金刚不坏身啊，也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心性识变。现在道理懂得了，就看我们怎么个变法了啊！把戏人人会变。能变的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啊！你是变极乐世界，你还是变三途地狱啊？看你自己怎么变法啊！这大乘经教实在是不可思议 啊！把这些宇宙人生的奥秘都被你揭穿了。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了。